镇鬼确实在团队中能起到更大的价值，但若就此认为单挑能力较弱，那就是无稽之谈了。或许有很多玩家会这样认为，但那只是因为镇鬼单打独斗的话，相对难度会比较大一点。再加上微草这张单挑选图偏单调，这也是不利于镇鬼发挥的地形。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乔一帆却能很好地布置鬼阵， 让高英杰一时间无法发动有效的攻势，这本该是值得非常肯定的。强调落入被动什么的，实在有些鸡蛋里挑骨头。阮城的水平不至于不知道这些，但现在就是要顽固地指出星星的不妥，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场星星终于占据了较大的输面。水平不及对方天才，镇鬼在单打独斗上的难度 以及地图的不利之处，有这么多的弱势，星星还能不输？乔一帆目前的表现优势的有些出乎阮城的意料，不过这只是维系住了场面上的平衡，为此乔一帆就已经付出很多。高英杰呢，说是以逸待劳也不为过，乔一帆这边只要稍有漏洞，他立即就会发起强悍的攻势。快点，快点出错吧！ 阮城心里不住的呐喊着，但是伴随着他心中呐喊的却是场上的鬼阵一个接一个的绽放，像是一道永不消失的河流横荡在一寸灰和木恩之间。阮城的脸色渐渐也变了，以逸待劳，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能让乔一帆的操作如此细致慎密，高英杰可不是随便在那边动动而已， 他也需要做出大量经常思考的判断和操作。穆恩的走位，穆恩的远程攻击一直在寻求破坏乔一帆的操作节奏。乔一帆确实处于被动，但是他以守代攻，本场比赛的节奏却是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一直觉得星星的乔一帆是一位被低估了的选手，李博此时感慨着。可是他只是这样一直防守的话， 能赢下这场比赛吗？潘林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虽然乔一帆以守代攻控制着节奏，但是他的一寸灰目前为止可完全没有任何攻击性，这样下去显然也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李博皱着眉，这个问题乔一帆自己不至于不清楚吧？可他一直努力支撑着这样的场面，到底有什么打算？正这时， 一旁的阮城突然嚷了一声：“失误！”能让阮城如此激动，当然是来自乔一帆的失误。一直无缝衔接的鬼阵，因为释放时机掌握的稍稍慢了些许，高英杰立即抢到了这一空档。穆恩在鬼阵拦截前掠起一地的旋风，超低空飞了过来。我就说嘛，乔一帆这样被动的打法根本不是可以取得胜利的方法， 稍有纰漏，倒是会马上被高英杰抓住。阮城洋洋得意，嘴皮子耍不休。潘林和李一博都有一些为乔一帆感到遗憾，不过阮城说的也不是毫无道理，自然不好直接在直播里和他拌嘴。穆恩穿过了鬼阵的封锁，一把寒冰粉已经洒在了扫把尘路上，一寸灰却在此时一个横向的翻滚。 这幅图地形结构简单，没多少掩体，但是却也不是完全没有。一寸灰这一翻，就是闪到了一截残缺的石柱背后，蹲下身后，身子立即被全部掩住。这是高英杰心念一动，在乔一帆利用地形来了一次掩护后，连忙注意到了这一带的地形。不对，高英杰连忙操作木恩，一个熔岩烧瓶丢了出去， 烧瓶坠地破碎，瓶中的熔岩顺势化出一大片岩浆，藏在石柱后的一寸灰自然也在这范围内。但是就在岩浆烧到一寸灰之前，石柱后剑芒一闪，一道鬼阵却抢先一步落了下来。果然，看着兜头落下的鬼阵，高英杰似乎根本没有思考一般，穆恩就已经窜向了某一方向。漂亮！ 李一博也大叫了一声，但这一声绝不是赞高英杰的反应机敏，因为当这一鬼阵落下后，场面一下子清晰了很多。 一寸灰先前布下，再加上这刚刚落下的鬼阵，已将穆恩挤在了一个不大的空间内。那一个貌似失误的鬼阵操作绝不是失误，那是诱饵。乔一帆是看准了这里有一处掩护，知道有这么一次吟唱召唤鬼阵的机会，高英杰也一定是过来而后看到一寸灰的举动后就有些反应过来了。只可惜穆恩的熔岩烧瓶到底还是慢了一些，鬼阵先落，高英杰很无奈的只能让穆恩去了那个乔一帆想让他去的位置。至于这时熔岩烧瓶再对一寸灰制造的攻击已经不那么重要，伤点血而已。李一博看了一眼一旁的阮成，心情愉悦。打脸，多么熟悉的打脸呐、只不过已经被啪啪啪的总是他，今天总算是来个堵枪眼了。有这么一位一烘托，自己不出声都显得特别的英明睿智。本来对于又多邀个嘉宾，李一博还有点小不爽，但是此时此刻他真喜欢阮成坐在场上前赴后继地上去挡下这些凶险。阮成的神情自然是难看得很，可是比赛也没有到此结束，接下来会怎样，李一博阮成的都是专业人士，场面塑造到这一步，两人都已看出接下来的重点。接下来乔一帆需要再出一个鬼阵，才能将高英杰的穆恩彻底陷入他的鬼阵之中。可是先前的地方已经化为岩浆，接连不断的伤害让一寸灰暂时无法吟唱，正面穆恩也肯定会被打断。掩护，一寸灰还需要一处掩护。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向这片废墟之上，距离现在一寸灰深藏处八个身位格的又一根残柱。 这些乔一帆都是早观察好的吧，他考虑的真是太周密了。 电视转播给出这一关键位置的特写，潘林立即说道， 大概之前在用鬼阵控制场面平衡时的一大目的就是找到这么一处可以展开他战术布置的地形，在这幅图上真是难为他了。 李博淡淡地说着，一边用那种你怎么看的眼神示意了一下阮成。阮成心里暗骂一句，李博这话对他来说算得上是一记小打脸呢。 从刚才高英杰闪避鬼阵时的果断，我想他已经看出了乔一帆的战术。八个身位格，高英杰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阮成却还在力挺高英杰。就在三人议论的时候，一寸灰已经突然冲出，目标正是那八个身位格距离的残柱。但是高英杰的穆恩已经更快一步，朝着那残柱顶上扔出了一团蓝飘飘的东西。很快残柱上空出现了一团泛着蓝光的乌云，跟着细碎的蓝色雨珠闪着冰光落下，寒冰雨。高英杰没去和一寸灰赛跑，也没想要强冲，干脆就又一个技能丢了过去。残柱依然可以做掩护，可是想躲在他后进行施法吟唱，有这持续攻击在自然是不行了。但是想也没想到的是，乔一帆的一寸灰一共就朝那边跑了三步，在那蓝色雨珠还未落地就已经抽身反转，一寸灰居然又一次返回了他原本藏身的残柱。岩浆就在他的脚下，但是没有哪个攻击技能的持续是无限的，一寸灰刚一退回藏好，地上岩浆就已经从鲜红变得暗淡，很快沉寂大地。 不好， 高英杰这才刚让他的穆恩放完了寒冰雨，没想到乔一帆是和他来了个声东击西。高英杰慌忙操作穆恩再出攻击，但是魔道学者这职业技能瞬发是瞬发了，可那些个魔法道具扔出去再到展示出效果，这点时间已经够乔一帆的一寸灰丢出了一个鬼阵了。 星星折射， 当穆恩的星星牌扔到可以的角度，在变成魔法线射向柱后的一寸灰时，新招的鬼阵已经落下。这一次穆恩变得无处可逃，一寸灰一个又一个布下的鬼阵在此时接连成了一个大阵体，将穆恩困在了当中。一寸灰站了出来， 将对手关入自己连环鬼阵后，对于一个镇鬼来说，比赛就已经赢了一半了。乔一帆并没有因为眼前的对手是好友而有丝毫留情，他一丝不苟地操作着，召唤着新的鬼阵，完善着构成。这时的他拥有很多施法空档，不用再在这图上寻找什么可怜的掩护，他的鬼阵终于成了他最可靠最结实的掩护。这样的机会乔一帆不会放过。他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若不是有遇到叶修，遇到星星战队成立，他或许已经不再是一个职业选手。而现在他从一支战队放弃的小透明变成另一支战队的主力成员，而现在更有机会打败昔日战队被称为天才的家伙，这样的机会怎能错过？乔一帆要做到，他让所有人知道他可以，包括眼前他的对手，他最好的朋友。他只是很遗憾，这种胜利的感觉曾经是他们一起经常谈论却没有机会共同去创造的，而现在创造的方式却是击败对方。很遗憾，这个胜利的滋味恐怕没有办法和你分享。个人赛第二场，星星战队乔一帆胜。